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请嚟嘅嘉宾咧，金东晏教授，就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的教授，亦都是病毒专家。咁啊，梗要揾佢啦。咁啊，加埋马鼎盛同马恩赐，就系讲人类面对新冠疫情。 系啊，啲人话喂，你咩咁耐先至讲？有问题，我咁耐先至请到金教授啊嘛。 唔易请啊！ 啊，大家好忙嘅。 系。 咁今日咧少少時間，我都想即係講一啲市民都非常關心嘅幾個問題。 係， 好在咧而家好似嗰個疫情已經係嚇從最犀利已經有好轉啦。 係 啊，咁可以諗住喺分幾個階段講講。 嗯、 首先一個就係呢個疫情突如其來嗰陣時， 係 啲人點樣去認識佢？啊、包括呢、這個啲醫學界嘅專家， 係咪講翻二零二零年先？即係話呢個 Omicron 一九，即係而家呢個病毒啊，叫一九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呢一段即係開始。大家點樣去認識佢，同埋點樣諗住先將佢扼殺喺呢個搖籃當中，唔好爆咁呢、這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爆咗啦，已經。 冇得。 咁各國爆嘅情況唔同，時間都唔同，方式都唔同，但係佢都有一個爆發嘅時候。 嗯。 或者爆幾次都唔定。 係。 咁你爆嗰陣時候，大家點樣去分析？點樣去睇？ 嗯。 點樣去應付？ 嗯。 咁第二個過程。 係。 第三個過程咧，即係而家啦，即係已經差唔多 第五波啦。 起碼都心中有數啦。而家即係大家。基本了解點回事，點樣去做，最緊要係點樣去善後，咁、然後咧喺整個過程當中，醫學界一方面，即係佢哋係權威嚟嘅，佢哋係即係打呢啲病毒嘅主力軍嚟嘅，咁、醫學界，因為佢就政府就係手握大權，不但係財權。而且係即係政權行政手段，好似香港我哋呢個特區咧，係可以攞行政手段嚟到強制做一啲嘢嘅，清零等等啦。咁啊，仲有一個就是民眾，民眾佢係受者，即係感同身受，最巴閉嗰陣時，香港細細一個地方，一日有幾萬件出嚟。有一日有幾百個離世，哇！真係愁雲慘霧，唔知幾時先過嗰陣時，真係拗頭。咁好似比起上嚟全世界都算係相當突出嘅一個地方。香港一陣我先講啲數字。咁我哋兩個提問啦。 好啊， 金教授就解答啊。你隨意，你隨意。 我盡量。 就是、我哋頭先講嗰幾個問題。 二零一九嗰陣時爆咗嘅時候，你係病毒專家啦，咁嗰陣時係點嘅咧？ 其實二零一九咧，其實我哋而家翻轉頭去睇下二零一九咧，真係温故而知新咧，都有好多嘅經驗教訓嘅。咁二零一九咧，同埋咧，亦都睇到咧，即係嗰個科學防疫、科學抗疫咧，其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咁咧，同埋咧，就係話我哋其實香港大學嘅同事咧，當時真係極富勇氣同埋呢個智慧，將呢件事咧係處理得咁好。 係， 我哋咧係喺世界上第一次咧就證明到佢其實咧係喺家庭嗰個範圍裏邊咧係會高度聚集嘅。 嗯， 係有一個家庭幾十個人咧，83%嘅人全部都中招嘅。 即係一個中招就惹曬㗎。 係啦，咁啊，同埋咧，佢仲犀利喎，佢又將呢個無症，當時咧全世界第一次就發現到無症，佢又發現到啦。咁即係其實我哋 即係中招冇症狀。 係啦，中咗招冇症狀嘅一個細佬哥，深圳，由武漢翻嚟嘅。 係。 咁呢件事其實亦都講明咗我哋香港大學同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對於其實香港。對於中國嗰個重要性 係，唔係啊？金教授呢度插嚟問一句先，就係而家我哋用嗰啲快測包係幾時開始有嘅？ 快測包咧係響呢、這個嗱，我喺二零二零年嘅 武漢疫情結束咗以後咧，我就開始呼籲噶啦。 係 啊，你一定咧要將嗰啲抗原抗體嗰啲檢測試劑咧整好佢。 係 咁咧，先至可以咧對呢個核酸檢測咧做一個重要補充嘅。 係 咁啊，無奈咧就係咧佢係做講咗好耐，其實咧內地咧佢係亦做咗好好嘅試劑出嚟啦。 係， 但係佢哋都唔用。 哦， 一直唔用。到我哋今次其實喺香港，其實係應該啊喺中國，除咗呢個台灣啦，台灣佢哋好早用咗，係第一次咧係喺香港用，咁最後都係好彩，都係我哋政府亦包括內地嘅專家都聽咗我哋意見，用咗呢個抗原檢測。 哦， 咁而家呢個用咗呢個抗原檢測，其實咧大家都睇見啦，而家每日嗰啲咧係抗原檢測。 嗯， 檢得仲多過核酸檢測，咁你話佢有冇用咧？ 唔係，咁你要講講啦，究竟兩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抗原檢測同埋核酸檢測嘅分別。 嗱，佢兩者咧，其實咧就係咁嘅。個抗原咧就係話咧一個病毒， 嗯， 個病毒裏邊咧有啲蛋白， 係， 咁啲蛋白係包喺裏邊嘅。咁包喺裏邊咧，我哋而家咧就係通過一啲咁嘅試劑咧，將佢咧就裂解咗佢。 哦， 咁咧然後咧就用一個抗體就去同佢反應。 哦， 然後咧就係會俾出一行兩行， 哦、 就即係同咧呢個驗印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道理。 哦、即係嗰啲液體咧，如果發覺你喺尿鼻得到嗰啲嘢，一拆開佢個攬板，發覺裏邊有敵人，咁即係你中咗招啦。 係啦。 如果你拆開咗佢，裏邊冇敵人，咁即係冇事啦。 係。 咁又點解要做咩咧？核酸檢測咧？ 核酸咧就係嗰個病毒裏邊咧，佢除咗蛋白，就仲包咗啲核酸嘅。係、 嗯。 咁、那個核酸咧就喺1983年咧，就兩個美國嘅科學家做咗一個方法出嚟咧，佢就將啲核酸咧可以咧成百、成千、成百萬咁咧，就將佢咧就放大佢。 嗯。 咁所以咧，嗰個信號咧就會敏感啲、 清楚啲， 即係好，即係你有少少，你有一個核酸咧，佢可以放大咗100万倍。 哦， 咁所以咧，嗰個信號咪會強啲咯。 係。 咁其實係咁一個分別啫嘛。 係。 咁咧就係話核酸咧，佢係會靈敏啲嘅。係 啊，當然啦，係啦，放大咗佢啊嘛。 但係咧，佢靈敏啲咧，亦有問題嘅喎。 哦。錯判。 係啦，因為咧個核酸咧，你生嘅好，死嘅好咧。佢都係會出陽性嘅、 哦，即係分唔到嘅。 係啦，分唔 假陽。 哦，呢幾個假陽性。 即係咧，同埋咧，佢係即係所以嗰啲復陽嘅病人啦、 啊。 哦。同埋咧，嗰啲病人其實已經就嚟好翻嗰陣時咧， 係 其實佢哋係冇傳染性嘅。 係係。 咁啊，但係咧，你嗰個核酸咧，你做咗出嚟嗰啲咧，都係陽性嘅。 係啱。 咁所以咧，你其實攞呢啲人去隔離，又將嗰啲密切接觸者啊、次級密切接觸者冚唪唥去隔離咧， 即係殺錯。 係，其實就係咧，係 無 用功嚟嘅。 即係戰場上， 啊、 有啲已經係死緊頭㗎啦。 無用功嚟嘅呢啲係。 係 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咧個抗原咧呢方面咧，佢係冇佢咁敏感。 係。 佢咧，但系冇佢咁敏感咧。 保險 係啦，佢一定佢凡係陽性嗰啲人咧，一定嗰啲病毒量係比較多嘅。 嗯， 啱。 咁咧，正常情況下咧，你病毒量多咧， 係 你嗰個傳染性就強啦。 啱。 咁所以咧，你如果病你個抗原陽性咧，其實佢同嗰個傳染性嘅相關性咧就仲好啲添。 即係成正比例啦。 係啦，係啦。 啊啱啦。 即係容易確診。 係啦。 亦都容易傳染俾人。我知道有很多數字嘅，其實我係睇到頭都暈。即係點樣先叫重症同輕症咧？我又想問問先啊。 嗱，重症同輕症咧，就係、是、咧有好多種嘅標準嘅。 係。 比如中國咧，佢就整咗一個叫做啊，而家叫做行到第九版啦，第九版診療方案咁講解啦。 嗯。 咁佢又好奇怪，佢就將所有無症狀咧，佢嗰個 definition 即係個定義冇咗。 哦。 咁同埋咧，佢仍然係行翻咧舊陣時，差唔多係武漢嗰陣時嘅嗰個做法。 嗰、那個標準嚇。 佢咧就係要你核酸，核酸完咗以後咧，你仲要做呢個 CT， 係， 即係做呢個掃描， 嗯， 即係佢叫做影像學嘅證據， 係， 即係你照肺照到你個肺花咗，即係佢叫做磨玻璃狀，即係你肺花啦。我哋俗語講就係啦。好啦，你個肺花咗以後咧，咁先叫做確診。 係。 咁所以其實上海咧，佢就基本上佢係嚴格 照呢一套嘅診療標準嚟做。 係。 咁啊，於是乎咧，佢就變咗一個好奇怪嘅事幹啦。 係啊。 就係話佢咧，佢啲無症嘅人啊，多到不得了。 無症狀。 但係咧，佢呢啲所謂無症嘅人咧，其實好多咧，其實喺我哋香港咧就有症嘅，就叫做輕症。 哦。 因為佢係有流感樣嘅症狀，即係好似流感咁嘅症狀啦， 即係會咳啊， 有痰啊，有嗰個喉嚨痛啊痛啊， 即係發燒啊， 係啦，呢啲全部都有。 係， 但係佢都係當佢係無症，因為點解咧？ 個肺未發， 因為佢而家咧其實係未照肺。 哦， 因為你咁多人嘅話咧， 係照唔切啊！ 佢照唔切，同埋係冇需要照，佢乜病都冇，佢唔係咁重啊嘛！而家明知佢唔係咁重，你冇辦法個個人都同佢做 CT。 是啊，好贵的，收好多钱。 咁所以呢就是他就照晒个标准嚟呢，他就好啦，我而家呢就是当无症啦。 是。 咁所以其实他那个无症呢就不是真真正正世界上或者我哋香港所讲的那些无症。 是。 咁呢我哋香港讲的无症呢就是说你真的找不到有症状。 是。 咁呢然后呢你是好轻那些呢他就叫做轻症。 是。 咁然后呢就重症。 是。 咁中國再分嘅重症、危重症，咁有啲咧係用嗰啲吸氧， 哦、 即係如果你吸氧咧，你要吸氧，咁、咧就算重症。 係。 咁咧，你如果要上呼吸機， 係，又危重症。 即係啦，咁咧就係危重症啦。 哦。 咁咧就，但係呢個基本上咧就係、是、係基本上係咁啦。咁但係即係各地就變咗好似頭先你話嗰個中國內地咧，佢就係咁嘅。係。咁同埋佢所有嘅。入院出院標準咧，其實都係有啲唔同嘅。 係。 咁我哋舉一個例子講咧，就係話我哋咧當時為咗通關啊。 嗯。 咁咧就佢哋內地啲專家就嚟到話：，喂，咁你唔得喎，你將嗰啲人放曬出去。 嗯。 捉曬翻嚟。 係。 通關嘛要咁啊最，我哋嗰時又冇疫情。 係。 結果咧就最後我哋咧就係、是、聽咗佢意見喎。 嗯。 咁啊，將兩樣嘅人咧就捉翻翻嚟， 係係 收曬入醫院， 係 嗰啲負壓病房。 嗯， 一個所謂復陽嘅，即係所謂復陽嘅人。 嗯， 咁咧以前咧你復陽咁啊，即係咧，即係你要搞到佢復陽嗰啲陰性咧，真係成個月嘅廿幾日嘅，廿幾日到一個月嘅會。 係， 咁一個咁，第二個咧，佢將嗰個出院，我哋出院咧。原先咧，我哋33，即係 CT 值，即係做核酸檢測嘅 CT 值，33。 就出得遠啦，33 咧就出得遠啦。 係， 咁咧佢咧可以同時睇埋你，如果有抗體就更加可以出院。 係， 啊結果咧佢嚟到咧佢唔得，中國係40嘅。 哦， 中國40， 係， 所以咧你而家分分鐘你喺香港話你係核酸陰性咧， 係， 你去中國大陸佢有可能係當你陽性嘅。 唔接受。 係啦，咁啊到第九版啦，到第九版啊，佢真係講咗咁耐，講咗成兩年，講咗半日。咁其實我話你都冇道理嘅喎，你。35以上35到40嗰啲人咧，其實根本上咧就係假陽性嚟嘅、 哦。 我哋做實驗都明知噶啦，即係嗰啲人咧係冇傳染性嘅。其實28以上咧，基本上你已經係種唔出個病毒出嚟噶啦。 哦， 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嗰個病毒係死噶，多數係即係唔係有活性嘅。 咁嗰上邊嘅40嗰個標準係點樣定出嚟嘅咧？ 佢定出嚟咧就係、是。是咧，即係寧可錯殺就唔好， 哦、即係佢要200%肯穩肯定， 係啦，即係佢四十樣捉翻翻嚟， 咁代價好高喎、 啊。係啊， 到我哋出事嗰時咪出事咯、嗯，所以我哋到疫情今次一嚟嗰陣時，咁咪好多啲咁嘅人咧就收曬喺個醫院裏邊啦， 就阻住曬啲牀。 係啦，咁所以啊，所以我哋即刻改，我哋到二月頭就開始即刻改， 係 改兩次，第一次翻翻轉頭去33。第二次翻翻轉頭去30， 係 其實我頭先講即係28咧，已經你基本上做唔出病毒噶啦， 即係冇傳染性啦， 即係夠保險啦，已經 係啦， 唔使雙保險三保險啦， 即係就算佢有少少唔舒服都好啦，至少佢唔會傳染人，最緊要呢樣嘢 就得啦， 即係呢個 Omicron 最大鑊就係成日會傳到成即係周圍都係啊嘛，個個都會傳染到噶嘛。 嗱，其實佢個 Omicron 咧，佢係即係而家香港嘅情況或者上海嘅情況咧，其實咧。同以前的病毒根本上好唔同啊！ 哦， 咁啊，同埋佢點解咧？同埋咧，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咧， 肺炎啦已經 係啦，唔係肺炎，佢因為佢主要咧喺個鼻哥嗰度，即係上呼吸道裏邊複製，佢、去唔到肺嗰度乜滯嘅， 係 即係最多去氣管嗰度支氣管少少咁嘅啦，即係主要都係喺嗰個鼻哥。 嗯， 好啦，咁呢個第一咯噃， 第二個呢就是說呢其實他這個這樣的病毒呢現在的人呢是不同了，因為好像我們香港那樣九成的人，現在九成幾的人打了疫苗，有八成幾打了兩針、 嗯、 兩針裡面呢其實年輕那些基本上都是打這個伏必泰，所以呢這些人其實呢即你這樣說呢他們今次呢其實很可能已經是接觸到個病毒了，其實他都沒中招，所以這些人呢其實呢就算下次再來其實都不會中招 的。我都認識一個朋友、兩母子都是他那個仔呢就乜事都冇乜事，即係最多係重感冒嗰種，行得走得，仲要煮得快服侍阿媽，阿媽就要瞓床啦，就係咁樣咯。 係啊係啊。 係 啊，所以即係好似阿教授話齋，其實你即係後生嚟講咧，尤其是即係二十到三四十歲嗰啲咧，唔係大問題嚟嘅，未必需要入醫院嘅嗰啲 係嘛？係啊係啊。嗱、啊，即係如果你係咁講咧，即係我哋就算香港而家咧，頭先阿馬生都講啦、 嗯， 即係嗰個死亡率咧。基本上咧就係全世界最高， 係 啊，高過曬美國，啊高過曬新加坡，即係好高啦，即係差唔多真係最高，即係最近呢一排嘅話， 係 咁咧。但係即使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如果將佢放開兩個世界， 嗯， 一個咧係六十歲以上， 嗯， 一個係六十歲以下咧， 嗯， 六十歲以下咧，其實佢嗰個死亡咧就變咗係0.0054， 哇！ 咁佢其實係好低嘅，即係應該講係低過流感添。 係， 咁啊當然咧，佢係六十歲以上咧好高。 係， 咁呢個六十歲以上好高，咁啊當然嗰個原因好複雜啦，即係香港嗰個情況。 嚇，政策就應該針對六十歲以上。 係啦， 即係呢個就真係要落重藥啦。即係其實另外嗰啲咧就有，即係唔需要咁緊張啊。嚇，你至少唔好霸住啲病床先啊嘛。 係啊，係啊， 呢樣嘢好緊要啊。系 呢樣就要喺即係醫學界學術方面，同呢個行政方面溝通，即係行政方面咧要聽取醫學界嘅意見， 係當然啦， 啊唔係當然喎。 咁即係事實未必，即係但係正式應該當然。 啊，呢啲世界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啊？ 唔係我哋請教授嚟都係想，係啦，我哋都係想聽多啲啫嘛，知道下究竟即係個科學嘅地方。因為而家即係日日都講噶啦啲人，但係我發覺咧，即係同一啲朋友傾起咧，即係佢哋真係唔係好明啊。即係淨係聽到啊，又輕症又重症又咁又咁，咁總之誒政府講乜咁咪信乜啦，冇辦法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實際上做起上嚟咧，又另外一回事嚟嘅嚇。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聽只歌先啦。咁啊馬鼎盛揀呢只好嘢啊，一嚟到我都話好聽啊呢只歌，好耐冇聽過啦。馬利蓮夢露唱嘅就係 River of No Return。咁我記得咧就好似係個電影叫《大江東去》啊，咁啊嘅主題曲嚟嘅。好啦，咁啊，听完之后咧，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十一点新闻之后咧，继续揾阿金东彦教授啊，佢就系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嘅教授，同大家继续讲呢个新冠疫情。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Gone forever down 道琼斯指数报34,816点，跌两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5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22.7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7，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安市买入1,933.89美元，卖出1,934.2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广东讲西， 系啦，讲股讲金，咁啊，有时啲嘢咧，股金都系一样嘅啫。你话疫情啊又好，话政府对付一种呢、這个讲卫生啊、健康啊呢啲措施又好，咁啊，话说咧，1958年大跃进嗰阵时咧，虽然我哋只系小学4年级啦，但系都被投入一个全民嘅爱国卫生运动嘅热潮当中。當時北京市呢就落咗一個指令，就係3日之內啊，大家要除四害。邊四害呢？烏蠅啦、蚊啦、麻雀啦、老鼠啦，咁就叫做四害。咁呢啲四害你應該除嘅，但係咪真係以呢個市政府嚟下呢個通令，大中小學全部停課去趕麻雀啊？規定人手都要有消滅麻雀的武器，當然不是風槍、彈叉，而是一切可以敲得響的東西，鈴鈴查查、敲鑼打鼓、吹喇叭、口哨、哪怕你拿鑊鏟敲鑊都可以，只要有聲。他的這個概念呢，就是將麻雀趕到沒地方走，最后咧喺天道飞飞飞，一直飞到攰死为止，咁样确系有效噶可以将麻雀清零，但系咧只系北京市里边人口密集嘅地方做得到啊，每个屋顶都企住人啊，有啲攞啲竹竿上面即系绑啲红绳啊，咁样喺度揈，真系几日就将全城嘅麻雀基本上赶绝杀绝。清咗嚟，但系问题郊区唔得啊嘛，地广人稀啲地方唔得啊嘛，啲麻雀咧会飞翻入嚟啊，自己入城市户口啊嘛。咁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今天提起，旧事重提，无非系引起一个思考。第一，对于呢啲呢个卫生医学嘅问题，系咪攞行政命令能够将佢清零咧？呢度一个，第二个即系政府点解要将佢嘅行政命令嚟到去消除一啲医学卫生上面嘅社会问题呢？佢嘅权力咁样做系啱唔啱呢？咁啊引起我哋一个清零嘅思考啦。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

咁我哋呢一节咧就想讲一个问题，就系、是、当呢个疫情爆发咗嗰阵时咧，攞咩办法去制，即系压制佢呢个势头？ 系 啊，喺医学上边，你除咗用药，最明显嘅一个就系隔离，即系点样清查，能够将嗰啲即系带病毒嗰啲人，即系揾到。使到佢唔再蔓延，咁呢一招咧，中外各施各法， 有咩办法咧？有咩唔同？ 其实呢件事咧，其实佢系应该系唔同嘅时期，你要做唔同嘅判断。咁你有时咧，嗱，譬如讲咧，武汉当初，我哋又讲翻武汉，讲翻武汉咧，就系当初咧，其实啊，袁教授啦，仲有钟南山教授啊，好多。他哋去睇咗個情形之後，其實咧就係、是、呢個曾光教授。曾光教授咧，佢就係一個流行病學家嚟嘅。咁佢咧就係即係師承呢個胡真教授。咁啊，胡真教授咧都係一個即係歷史上一個人物啦。即係當初咧，其實我哋講翻轉頭咧，就我哋舊老啲嘅人知道咧，就1968年啦。六幾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香港流感。咁啊，當時中國仲有一個腦膜炎。咁咧就係、 是，我插一句，腦膜炎同咩腦脊髓膜炎係咪 兩回事？一回事 係一回事定兩回事啊？ 腦脊髓膜炎其實佢、那個即係、就是、你腦膜炎就腦膜炎 哦，係 啦，脊髓係脊髓嘅。 因為我哋試過大概係1964年嗰陣時，北京市突然一晚，所有呢個中學、小學生都發呢個藥，係預防呢個腦脊髓膜炎嘅，所以我嗰個記憶啊好深，真係好似即係打仗咁上下，大家派發，老師睇住你個， 仲要睇住食， 係啊， 全部係細菌性嘅，嗰啲細菌性嘅，細菌性嘅，咁啊同埋咧就係一。因為當時其實咧就係嗰啲紅衛兵串連，串連咧就係佢咧城市嗰啲人去咗農村，去咗農村以後咧，佢啲農村咧嗰啲嘅有一啲嘅嗰啲啊流感病毒就傳咗去俾啲咁嘅人，因為佢哋以前冇免疫力，咁咧就係造成一個咁嘅新嘅流感。咁啊，然後最初咧呢個叫做好即係歷史上好玩嘅叫做香港流感。 點解咧？ 因為咧佢係。中國當時全國都停曬停擺咗， 中國大陸 乜嘢都冇做作為，直情咧就乜嘢連所有連研究都冇乜研究，咁啊然後咧就係嗰啲逃港嘅人逃到嚟落嚟以後咧，第一件事傳咗俾嗰啲差佬， 啊，梗係啦，最早捉嘅人， 傳咗俾佢，然後幾個星期傳遍曬全個東南亞，然後傳曬全世界。 哦， 咁啊，一直到而家，如果你每一年嗰只流感咧係呢一隻叫做 H3N2，如果係呢一隻流感係嗰個季節性流感係呢一隻嘅話咧，死人都會多啲嘅。 係。 即係死到成70,000人嘅，即係美國一年。 係， 哦， 咁咧就係惡一啲嘅。咁啊，呢一隻病毒咧，其實當時佢嚟到呢個香港，咁啊喺中國全中國嚟講咧，都係大流行啦，已經係。 哦。 咁但係當時因為停頓咗，咁咧當時係胡真教授睇到呢個情況以後咧，苦勸呢個周恩來總理以後咧，就係、是。殺停咗大串連同埋接見紅衛兵。 哦，11月底。 係啦， 11月28號。 係。 所以咧就係壓止咗呢個咁嘅當時嘅呢個大流行。 咁有冇獨立整一個即係流行病嘅研究中心？係咪呢個時候開始？ 呢一直都有嘅。 係一直都有。 係啦，咁啊呢個胡真教授帶咗個學生就係呢個曾光教授。 嗯。 曾光教授當時提出嚟武漢封城，好多人都話：，哎，點解封城啊？你 係係。 其實當時係基於一個乜判斷呢？其實當時基於一個判斷咧，就係其實佢哋當時呢班人已經知道咧，武漢係有好嚴重嘅傳播，即係唔係話嗰啲數字睇咁噶啦。 哦。 所以咧要由咁嘅手段。 係。 咁所以你最後都睇見咧，其實佢都係收咗效果嘅。 係。 最後佢嗰個疫情係結束咗。 嗯， 雖然佢係傳咗出去外出，但係咧佢當時都結束咗。然後中國除咗呢個以後，一直都有一段時間嘅基本上係清零。 嗯， 咁但係你如果翻翻轉頭去睇武漢咧，佢咧其實以後嘅研究，即係翻翻轉頭去睇佢嘅抗體研究到咧， 嗯， 其實當時武漢咧仲有82%嘅感染者咧係無症或者係唔知道或者係冇報告嘅。 哦，咁啊大件事啊！ 即係但係咧，佢係點咧？佢係通過呢個咁樣封咗城，你收埋喺屋企以後咧，就防止咗佢嘅再擴擴散。 嗯嗯， 最多係一人傳一家。 嗯， 因為佢冇俾一個居家隔離嘅指引俾大家，亦都唔知道點樣樣，當時都唔知道。所以很多情況下都是一人傳了一家，但是即使你傳了一家你都傳不出去了、 哦、 而且仍然有很多都是輕症的、 嗯、 所以其實是 82% 都是在居家、 嗯、 所以你說居家得不得呢，你看武漢可以看到，還有你看回我們香港現在呢，我們一直都沒有說這個是輕症和無症是可以居家的、 嗯、 但是行政長官都話咗啦，有300,000人其實係喺度居家緊啊嘛。 係係。 咁所以，但係你見我哋居家係咪有效果咧？其實都係有效果喎。我哋而家疫情係向下嘅，即係個病毒已經揾唔到更多嘅易感嘅人啦，即係可以受到感染嘅人啦。係。即係其實個病毒本身亦都係有規律嘅。 係。 佢會有高峰，亦都會跌落。 係。 即係你人為嘅干預係有一定嘅作用，但係唔係萬能嘅。 係。 你如果做得不啱的話咧，就係、是、會反效果。 哦，即係打風一樣。 唔係，即係你意思咧，即係嗰啲疫苗，無論係邊一種疫苗，多多少少佢都有作用嘅。但係呢啲疫苗係乜嘢時候去打，同一啲乜嘢身體狀況嘅人打，呢度就好有講究啦，係咪咁咧？ 嗱，疫苗咧應該係咁，應該係咧，其實99%嘅人咧都係可以打疫苗嘅， 係， 因為其實疫苗咧唔係話有乜嘢好交關嘅嘢，即係咧嗱，即係其實咧，如果佢我哋而家打嘅兩隻疫苗， 嗯， 一隻咧就係復必泰，呢隻係 MI 疫苗， 係， 咁 MI 疫苗咧其實佢咧就係將咧嗰個病毒感染，即係如果你真係中咗新冠病毒咧， 係。 你打疫苗在你身體裏面發生的事幹咧，佢全部都會發生嘅。只不過咧，佢就係嗰隻病毒嗰、那個活病毒咧，就唔喺度。佢係將佢中間抽咗個其中一個基因出嚟， 係 就放咗你身體。咁呢個係活嘅喎，係一個活嘅 mRNA， 嗰個係有活性，佢自己會做一啲蛋白出嚟。 嗯， 咁然後咧就教咗你嗰個身體去認住呢只鷹。咁咧就係去打佢以後，咁所以咧佢嗰個成個過程咧同你真正感染咧係唔係係差唔多咧係同樣會發生嘅， 不過就細規模啲， 係啦， 輕啲 嚇。佢其實咧係做得咧，佢做到咧係使到佢嗰個免疫反應咧其實係 強咗， 強咗添。 嗯， 呢個係 MR 疫苗佢真係做得好， 係。 咁咧佢係咁，但係佢嗰個過程咧，你話佢有幾大嘅危害咧？即係佢再大嘅危害咧，都唔會衰過你俾個病毒中一次。 當然啦， 因為佢中咗一次以後咧，佢嗰個成個嗰個過程，即係佢做一啲 MI 出嚟，又做一啲蛋白，然後俾你嗰個免疫系統識到佢。 嗯， 咁所以呢個係 MI 疫苗。好啦，然後我哋中國做呢只叫做滅活疫苗咧， 係 佢係好簡單，我係將個病毒做出嚟以後咧，我整死佢。係 啊， 咁我整死咗佢以後咧，佢係冇活性嘅。咁咧，但系咧，佢嗰啲蛋白咧，仲系識得下嗰個樣， 系 咁，所以咧就係身體亦都會識佢，咁咧就係又做咗出嚟，就可以有免疫。咁、 嗯、 所以咧，其實咧係無論係兩隻疫苗科興啊，定係復必泰都好啦。雖然講咧復必泰嗰個效果點都係比科興好嘅， 係 由我哋今次咧睇到嘅， 嗯， 即係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如果你打一針科興，或者你打一針復必泰咧，打一針復必泰係比佢好嘅，好咧大概起碼有四倍以上。 唔係啊，即係用你個比喻啊，教授我都明啊、嗯。即係話你而家打一個渣啲嘅，但係活嘅，即係等於你打擂台， 你唔係打泰神，但你都係打一個有同你可以有得打嘅拳擊手。另外一個咧就打個打沙包，你滅護就係打沙包啫，係咪先？佢唔會反擊噶嘛，佢唔會打翻你轉頭噶嘛。但你都係練到拳， 係 就係即係如果用個比喻就應該 咁。所以佢係會係好啲嘅。 係 啊，當然即係我哋自己再做嘅疫苗咧，就係我哋做一隻叫做活疫苗啦，叫做嘅減毒嘅活疫苗。 係 即係過去咧，我哋用呢啲咁樣嘅減毒活疫苗咧，消滅曬呢個天花。 係。 啊、天花你知道呢個歷史上咧，真係好多故事噶啦。 係啦， 啊，從中國清朝嘅皇帝到英皇，到呢、這個 法王， 啊，呢個馬，即係到南美洲嗰啲咁嘅本地嘅文化，都係俾天花咧就滅曬好多。係，咁咧就係、是、天花，仲有一隻咧就係、是、小兒麻痹， 係 都係靠呢只減毒嘅活疫苗咧、嗯，到差唔多而家係差唔多消滅曬噶啦。 係， 咁咧。如果你將來做一隻咁嘅減毒疫苗咧，可能咧係能夠防到個感染。 係， 因為防到感染咧，就係佢要有一啲叫做黏膜嘅免疫咧， 係 就喺個鼻嗰度咧可以將佢殺咗個病毒， 哦、 即係阻止佢感染。 係， 咁如果我哋做到呢一點咧， 係 咁咧以後咧就可能咧就係、是、即係嗰啲疫苗要進步嘅，即係除咗呢一代，可能仲有下一代。 係， 下一代咧可能會做到呢件事，做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咧。你打了疫苗是不感染的，完全不感染、 哦、 现在的情形之下，你如果看回我们今次第五波，其实你打了疫苗都是减少了感染的， 是 同埋我们现在你看到明白，我们有成几百万人打了两针以上的疫苗、 嗯、 其实他们没有中到招的，可能他都不会再中招的、 嗯、 因为他其实可能是已经暴露到给这个病毒，但是其实他是没有中到招，再加上几百万呢是已經中了招的人，這些人呢在三個月之內呢 是 一般都是不會比病這隻這樣的 BA1、BA2 再來的了，所以其實呢我們現在香港呢基本上是有一個很強的免疫力在這裡來的，即是所謂說的群體免疫力差不多在這裡了， 即是付出重大代價以後呢終於有少少這個正面的東西了。 歐美就出這條橋 是 不是，歐美就是這條橋 即係佢通過呢個自然感染或者係疫苗，所以其實香港而家咧有幾百萬人，根本上咧係你嚟咧，你放馬過嚟我都感染唔到噶啦。 但最緊要打疫苗， 係啦， 最緊要打夠， 係啦。你如果唔打夠咧，你今次睇到噶， 係 今次我哋香港變咗全世界死亡率最高嘅，就係因為我哋啲老人家、老年嘅朋友咧唔打疫苗， 係 即係佢收咗各種各樣嘅資訊， 係。 有些人覺得啊，好耐都冇疫情可能過啦。好多人咧覺得佢係有嗰個副作用啦。咁、 嗯、 咧個副作用其實係咁嘅，即係老人家咧、老年嘅朋友咧，其實咧多數情況下咧，我哋都認為佢哋免疫力係差嘅，係唔夠嗰啲後生嘅強，細佬嗰個更強。 係 咁咧，呢啲所以呢啲老年嘅朋友，其實你哋打疫苗咧，嗰、那個副作用咧基本上係少嘅。 嗯。 咁啊，香港大學都特登去做過曬研究， 嗯， 即係咧，如果你有基礎病、高血壓啊、心臟病、其他呢啲腦血管講等等咧，即係你打咗呢只復必泰疫苗以後咧，係唔會加重你啲病嘅。 係，好啦，咁啊，教授又要聽只歌啦，呢只咧成日都聽噶啦，抗疫大合唱啊，明天會更好，一定嘅，冇問題嘅，明天一定會好啲嘅。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印记，带来远处的饥荒，无尽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时间轻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

颜安秀的书《浅白易读》，每章都附有要点事例，处境是后疫情时代，真是一本切合时局和贴心实用的好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家庭里的素养课》，作者颜安秀，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经典广播剧《蔷薇幻影》，严心原著。 朋友和爱人根本就不同，我和你是未婚夫妻，而天伯只是我的朋友。 杨丽仙， 我个人绝对忠于感情，以前你都是，我们是同一类的人，最近你变了。 李学斌、领衔主演，四月四号开始一起重温《蔷薇幻影》，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我是主持 Lawrence。 我是李家辉 Alan。 Lawrence， 你是健身教练，开阵你那饭啦。 我虽然是健身教练，但健身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所以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讲下健身有关的问题。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马恩慈同埋我哋嘅嘉宾啊金东岩教授嘅。 嗱，不如即系稍微讲一讲嗰啲数字啦吓。 好啊，好啊。 咁啊，据我喺网上攞嘅数字，全球而家中招嘅咧就4亿8千200万。佢個比例咧係6.1%， 即係累積落嚟咁耐。 人係累積，而家講緊都係累積嚇。 我都懷疑係咪即係有冇咁少啊？ 你聽住先啦。啊，美國咧8000万，佢個百分比都幾高啊！8000万係個人口嘅24%。 係。 英國咧2140万， 嗯， 仲高30%。 係咯， 三成中。 係。 咁啊，新加坡都唔低噶，新加坡都107万啊，佔咗佢19%。咁香港咧，都係網上查嘅數字，117万， 好犀利喎，七分一， 唔犀利 嚇。 有啲專家話200万先啱，即係如果117万咧就16%。 系， 如果200万咧就20%几噶啦，都系同美国、英国呢啲疫症大国并肩噶啦。 系， 咁即系香港嘅呢个问题系咪同头先嗰几个西方大国系有相同之处咧？ 咁啊，而家其实我哋今次系 BA.2 啦， 系， 咁啊，同埋咧即系。佢係我哋咧，係已經係有幾廣泛嘅人，即係話大大話講咧，都唔只有而家咁樣120万噶啦，即係應該咧係 double 咗240万到300万， 哇，翻之四十幾， 係 啦，差唔多。 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實佢咧係可能中咗招募報告。有可能 咧，最緊要 完全係冇事， 係 啦，同埋咧，佢有啲人根本唔知道自己有冇中到招。咁所以咧就係嗱，你而家7、8、9、13日咧，就話請大家去做啦。咁都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做咗一下以後咧，咁啊使到咧，我哋起碼係比較了解到究竟係幾多， 係 掌握嘅比較接近真實嘅數字。 唔係問題就係咁喎，教授，你 而家派咗俾佢，第一你唔知嗰班人有冇做，係咪做咗嗰啲，係咪要上去登記？誒、哎，我做咗啦，陰性啦咁。 多數啊，多數係嘛？多數聽話嘅。 啊，希望咁樣聽話就計到數咯。如果唔係，咁你佢唔做，咁你唔能夠假定佢係陰性啊嘛。 係啦，咁啊，而家咧佢係基本上係靠一個叫做香港大學，我哋嗰個公共衛生學院就得到呢個霍英東基金會同埋政府嘅資助咧。 係。 佢係每日咧就喺18區， 係 就捉10,000人出嚟。 我、哦、做抽樣檢查， 所以10,000人咁啊，即係4,500,000人咁啊，然之後咧就俾佢哋做呢個抗原檢測。 係， 咁啊最高嗰陣時咧，我記得咧，即係可唔希望唔好記錯啊，就應該係咧3月7日到咧， 嗯， 就有10.75%嘅人咧 係 陽性嘅。 哦， 咁啊到而家咧，基本上呢幾日嘅咧，即係呢10日到咧，基本上都係1.幾%嘅啫。 係。 即係咧，就係、是、大概1%嘅人咧係陽性嘅。 哦， 咁咧就係、是、都俾我哋一個大概嘅數字啦。 嗯嗯。 咁啊，同埋咧，我就建議佢其實應該咧同時做埋抗體，即係你1萬人咧，你幫佢測埋抗體，又測埋核酸都得。 嗯。 咁咧，然之後咧，你就了解到咧，其實呢啲人有幾多人咧，其實係已經咧係曾經係感染過嘅。 我查到嘅， 系啦，因为咧佢嗰个抗体可以查到噶嘛。 哦， 咁你如果做埋呢样咧，咁啊更好添。 嗯， 咁咧，所以咧，你做一个咁咧，咁咧就系、是、即系叫做解剖麻雀啦。 系， 咁咧就系、是、有一个大概嘅一个数据。 最紧要系对症下药啊！你知道咗嗰个疫情系咩情况，你先至有啲法术先使出嚟啊嘛。 系啦，系啦， 啱啊，啱啊。 系啦，所以其实今次咧，其实如果你话解翻转头， 嗯， 成次。香港裏面其實最緊要的兩個字就是分流， 是 因為呢我們這麼多的病人， 嗯， 但是呢其實他們都是輕症的， 嗯， 為多 是啦， 嗯， 即是99%以上應該說都是輕症的， 嗯， 即使是細佬哥都是99%都是輕症的， 嗯嗯， 不是說有幾嚴重， 嗯 啊，應該這樣說，就是說其實呢現在統計到中咗招嘅細路哥咧，即係0到19歲嘅，嗰啲大概係11.5萬，但係咧死咗咧死咗12個細路， 哦， 即係基本上係係啦，係1/1,000,000。咁同埋呢啲細路咧死咗嘅咧，多數其實係有其他嘅疾病嘅， 嗯嗯， 即係話佢唔係話。即係佢可能係有其他嘅心臟嘅先天心臟啊等等嘅問題，咁咧， 嗯， 就唔係話咧佢完全就係因為呢個新冠， 啊， 真係嗰個有腦炎嘅咧，都係有2到4個人咧係可能有腦炎，咁但係呢個腦炎咧，其實咧流感病毒咧都係會有腦炎嘅啫，即係其他呼吸道病毒，所以並唔係話咧真係咁嚴重，因為。點解個細佬哥咧？今呢一波係多咗，因為細佬哥咧佢係冇打疫苗。 嗯。 咁同埋呢個咧，佢係即係嗰個病毒，佢去揾呢啲人，咁啊揾到而家就剩翻佢哋冇打疫苗，咁啊冇打疫苗嗰啲係會多啲。 係咪冇疫苗俾佢哋打咧？ 當時仲未推廣到，即係 你睇啲年紀一度一度向低降噶嘛，8歲降到6歲，降到3歲。 佢唔可以用同樣嘅劑量啊嘛，好似話要稀釋噶嘛，你唔可以打成年人嘅嗰種咁嘅劑量。 科興咧就係打翻成年人 都得， 係啦，因為科興嘅劑量本來咧都係偏低嘅， 係， 所以細佬哥係完全打翻成人都冇問題， 係。 咁啊，伏必泰咧打1/3。 啊，即係要溝稀咯， 係啦，溝稀佢， 係係。 咁但係你伏必泰所有人都係咁樣溝嘅啫嘛，即係每一次都係一樽溝6個，溝幾多個咁啊嘛。咁你細佬哥溝多啲就得咯。 係。 咁啊，總嘅嚟講咧，其實佢我哋兩隻疫苗咧，伏必泰嘅效果係好啲。 嗯。 啊，佢可能咧喺好多嘅資料裏邊睇到咧，佢係基本上係好過呢個科興大概4倍。 嗯。 即係科興咧打咗裏邊仲仍然死嘅人，大概多佢4倍，2-3到4倍到。 嗯嗯。 但係科興咧都係有效嘅。 係。 特別咧，你科興如果打夠3劑以後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定嘅保護嘅效果，咁所以咧就係一定都係要打針，要打加強劑。 係 呢個咧係呢個大道理。 係 其他咧都要服從呢一點，因為咧其實咧你打咗疫苗，到時咧如果係老人家嘅話咧，可能就係生與死嘅分別。 冇錯，唔係，但外國而家又話要打到第4針，有即係香港第日使唔使咧？ 即係暫時咧，因為我哋香港而家咧有相當多嘅人已經受咗感染， 係 咁咧，其實呢一針咪即係等於自然打咗一針咯。 哦， 咁所以暫時咧就未必有需要嘅，需要第四針，佢哋話呢兩日可能喺度傾咧，可能最主要都係老人家。 嗯， 咁老人家咧，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應該話咧，老人家其實咧可能佢係要打四針、打五針嘅。 嗯， 因為嗰啲老人家咧，佢本來嗰個免疫就會弱。 係啊， 咁咧。你呢而且不能夠話呢你是按照原先咁樣你等咁耐時間。如果你等咁耐時間呢其實呢你呢就太耐 了。 你其實呢應該要同時呢就測佢哋啲抗體。咁同埋呢喺醫生嘅指導之下呢就幫佢多打幾針打到佢有抗體有好嘅抗體為止。咁呢個係最應該做嘅。 我哋嘅錯誤呢就係打唔夠針嘛。呢次點解第五波死咁多老人家呢就是因為嗰陣時佢哋唔打夠呢個疫苗針啊嘛，咁所以即係就算經過咗呢個疫苗，慢慢後嚟即係得翻每日幾廿鐘啊，或者甚至清咗零之後咧，其實都係應該鼓勵啲老人家多打針。如果唔係第六波又嚟，或者第七波又嚟，咁又出事。 係啊， 係嘛？ 係啊。 咁呢個房咧就揾個案例嚟到分析一下。 嗯。 啊，比如講澳門。 嗯。 澳門好似佢都幾特例嘅喎。 係。 即係佢積累到而家先至係82例。 嗯。 先至82例。 係。 而死亡係零。 係。 咁澳門都係一個相當流動性大嘅一個城市啦，嚇、啊。咁、啊、何解佢會咁恩皮咧？ 嗱，因為咧，其實我哋譬如講，我哋香港咧，如果係冇呢個第五波嘅話咧，咁喺全世界嚟講都係防疫嘅模範生啦。 都靚靚㗎，係 啊，都係好靚嘅。即係即使而家佢都唔係話咁即係 咁曳 啊，咁咧。因為我哋今次做得最曳，其實就是老人家啫嘛， 係 老人家，老人家曳咗呢個係。咁同埋咧，呢一件事咧，其實係有偶然性嘅。 嗯， 因為咧，其實都係咁嘅。你就算中國內地都好啦，佢呢只呢個病毒咧，其實佢有好多好特別嘅地方，好多係有偶然性嘅。 嗯， 即係嗱，我哋今次其實就係一個呢個巴基斯坦嘅女人。咁其實咧，佢係喺嗰個防疫嘅。要嗰時係要佢21日喺嗰個荃灣邊個酒店， 佢走甩咗。 係啦，咁咧佢其實唔係走甩咗，佢係俾咧隔離幾間屋嘅 嗰 啲尼泊爾嘅幾個老人家，即係幾個男人咧，佢同佢根本上冇接觸嘅喎。 係， 咁啊，即係你話嗰個病毒都幾犀利啦，即係佢隔咗個房間都係唔知點啊傳咗俾佢。 係咪喺個走廊度？ 即係咧，可能係走廊，唔知係定係冷氣定乜嘢。 係， 反正咧就係多數都係嗰啲氣溶膠，即係空氣。 係， 咁咧佢呢個巴基斯坦女人咧，佢出離開呢個隔離酒店嗰陣時咧，佢都係陰性嘅核酸檢測。 啊， 咁啊，然後佢翻到屋企，其實我哋有制度去追佢嘅。 係， 即係你以前咧呢啲咁樣做法咧，其實你 Delta 咧佢都追得到嘅。 係， 咁佢今次咧就即係佢咧，佢係。交翻嗰啲深喉唾液俾嗰、那個衞生署幫佢驗啊嘛，佢驗到啦，驗到咁就捉到佢去隔離啦。但係咧佢翻咗屋企， 散咗啦， 已經散咗。 佢就傳咗俾個老公， 係 個老公就走去執紙皮。 哦，咁 走去嗰個日葵樓執紙皮咧，佢傳咗俾個清潔工啊，清潔女工。 啊，周圍去啦。 係啦，個清潔女工咧就係超級傳播者。 哦， 即係嗱，佢呢個病裏邊咧，佢好奇怪嘅。 係。 100个人感染咧， 系 佢大概咧有15个人咧系好识传嘅，系超级传、 哦，一个又传9个。 啊，85% 嘅人咧其实唔会点传嘅， 系最多1-2个嘅啫。 系啦，即系所以佢好奇怪嘅，所以咧你 大杀器啊呢啲啊， 系啦，所以你有本事，你如果你揾得出呢15个，咁啊其中一个指标系睇佢嗰个病毒量， 系， 所以呢个就靠核酸啦。你核酸睇到佢，如果佢病毒嗰個 CT 值咧係10几嘅咧， 哦， 咁你啊快啲追咗佢出嚟，揾佢出嚟隔離都冇問題。 唔係，但你都揾唔到佢已經傳咗啦嘛。 係啊，係啊， 因為有啲話佢係即係你染咗都要幾日先至開始有病徵㗎嘛。 因為佢基本上而家咧，你打過疫苗嘅人咧，佢 傳染性高嗰個時間大概就係五日到嘅啫，五日六日到， 五日都 係 嘅嘢 但係佢五日裏邊咧，前邊嗰兩日咧，你係冇法子偵測到出嚟嘅， 係因為太量太少。 因為佢係係啦，佢量又比較少，同埋咧佢咧係潛伏期嗰陣時，你係核酸也好，抗原也好，其實都係 唔知嘅， 即係測唔到嘅。 係， 所以你話如果你做核酸，你做一次核酸根本就唔夠嘅。 係。 你做三次，你如果隔得耐又是不得的， 头三日咁 系啦系啦，所以你抗原夹埋嚟，可能咧就可能好啲。 唉， 啊，所以佢就系咁，所以你其实咧就系，是有困难嘅。所以你即使上海，佢都系会走，点都会走漏噶啦。 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咧只能够咧就系话系而家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嘅策略应该行嘅咧就系话，我哋保护晒嗰啲老人家。 系。 你保護曬啲老人家以後咧，係應該適當放開噶啦。 係， 而且喺香港而家咧，嗰個安全性係提高咗好多，因為我頭先講啦，有幾百萬人打咗針，係打曬三針，有幾百萬人係中過招，啱啱中完招， 當係打咗針。 係啊，即係 好 過 打針，好過打針，真係好過打針。 係啊， 係， 即係我哋嗰陣時讀書咁啊，即係教我哋做疫苗嘅。就是一個朱啟明教授，他是中國那些疫苗 的祖師爺，即係好幾個疫苗都是他做的當時。他教我哋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啊一個最好的疫苗咧，就是咧一次不引起 病 嘅，或者係病得好輕的自然感染。 哦， 所以你真係而家呢個 BA.2 咧，就係好似疫苗咁嘅效果，對於好多嘅健康人嚟講， 等於牛痘理論。 係 好啦，咁啊，好多謝阿金教授啊，今晚俾咗好多啲資訊我哋啊，令我哋對呢個新冠疫情多咗好多嘅瞭解嘅。咁啊，跟住阿基哥喺咪度咧？啊，未得。未入嚟，好啦，咁啊，听日咧预告下先。阿飞哥咧就请嚟詹益光同埋潘国森讲讲寒食节同清明节，咁好应节啦，听日清明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听最后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只歌就系罗文昌嘅，叫做《狮子山下》。咁今晚咧就好多谢阿金教授先，亦都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害。人生不免崎岖，难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大家。